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多部门表示支持线下零售、住宿、餐饮、外资外贸等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商务部表示中美经济经贸团队应保持正常沟通。税务总局表示，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人员，相关部门正立案检查。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您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先看一些测评的文章或者是视频，会不会接受我们一些博主或者是一些大 V 的种草呢？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聊天室当中了，跟我们进行互动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送给大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多部门表示支持线下零售、住宿、餐饮、外资外贸等市场主体纾困发展。26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支持线下零售、住宿、餐饮、外资外贸等市场主体纾困发展。通知指出，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对符合条件的三类主体不盲目吸贷、抽贷、断贷、压贷，积极通过展期、续贷等多种方式加大融资的支持，满足企业持续经营的合理的资金需求，加强和创新收账款、订单、仓单、存货压制等融资，缓解企业的融资困难。再来关注，商务部表示全国127家基地共入驻电商企业7.35万家。26号，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127家基地一共入驻了电商企业7.35万家，同比增长12.9%，正在孵化的电商企业10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151万，其中吸纳农民工就业9.76万多人，超90%的示范基地开展了电商扶贫工作。2020年，基地电商企业获得投融资总额为417亿元，开展电商培训75万人次，商务电子交易总额达到了6.37万亿元，同比增长13.3%。 再来看，在26号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媒体关于中美经贸磋商进程的问题时，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保持着正常沟通。高峰介绍，今年前七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 40%， 其中中国自美国进口同比增长 50.4%， 对美出口增长 36.9%， 这充分表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高峰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美方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再来看，26号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的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持续提升防范风险、发现问题、精准监管的能力，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涉税违法行为的常态化打击力度，对重大涉税违法犯罪案件依法从严查处曝光，并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企业和个人信息记录，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推动建设公平有序的税收营商环境。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税务稽查部门正在进行立案检查。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的公告。公告明确，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法以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有关规定，规范价格的收费行为。对于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服务，应当明确标示每个项目和标准，禁止混合标价或者是捆绑销售。对机动车检测不分区环保检测、安全检测等具体的服务项目，采取打包收费、一口价等收费形式的，属于捆绑销售，违反明码标价的相关规定。我们再来关注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6号大小指数是齐走弱，那么截至收盘，沪指跌 1.09%， 深成指跌 1.92%， 创业板指跌 2.51%， 两市个股是红少绿多，成交额超 1.3 万亿，连续27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元。酿酒、食品饮料、医药医疗等大消费板块杀跌主力，那么钢铁、煤炭、有色、油气、化工、航运等周期板块是集体走强。另外，光伏板块继续走强，有机硅 HIT 以及电池多晶硅 BIPV 等等是多股涨停。龙头精诚股份五月至今涨幅超过了500%。工业母机概念呢卷土重来，华东数控五连板，国盛智科收20厘米涨停。那么此外呢，军工股也是表现比较活跃的。另外，在盘面上，石油、矿业开采、煤炭是钢铁涨幅居前，饮料制造、医疗器械、汽车整车是跌幅居前。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在会上表示，爱奇艺联合其他平台始终坚持与行业不正之风划清界限，抵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抵制偷税漏税，并取消了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一小段片花之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种草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抛出的互动话题是啊，您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先看测评？种草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很多的听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啊，其中啊，会看测评的人占87%，而不会看的人占13%。我们看到啊，有一些朋友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买东西是一定要去看测评的，而且呢，还要看看这个商品的评价，再看看这个物品的说明，还得咨询客服人员，一定要问得特别清楚才行啊。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啊，其实呢，自己会在网上去看一些产品，看一些测评，但是随后呢，他会在线下店去拿到实物，再去看看，然后再想要不要购买，也就是说在实体店消费比较多啊。还有的呢说，有的时候啊，在抖音买过东西，但是发现啊，这个宣传跟实物啊是严重不符啊，远远没有淘宝、京东专业网购平台这样子对商品管理的好。哎，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那么还有的朋友说啊，有时候是会在抖音买的，还有的是会在小红书上买等等这些哈。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要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现在种草经济啊非常的火，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某个明星啊，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他就要带货或者是给大家种草，然后大家就纷纷去买啊，然后这个产品的销量就水涨船高。那其实我们说种草经济做的最好的平台差不多应该是小红书哈。那么近日呢，也有多位接近小红书的投资人表示啊，小红书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融资了，估值超过了100亿美元。那其实我们知道小红书它是一个内容社区平台，之前已经完成了6轮融资了，那么最新的一轮融资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哎，小红书为什么在今年啊，它还没有 IPO 的情况能够估值大涨，而且是什么支撑了小红书的高估值呢？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环宇思派科的 CEO 郑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郑老师您好。 啊，你好，曼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郑老师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啊，您觉得这个目前哈、啊，小红书，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种草的平台哈、啊，它其实我们发现现在是越来越受到这个品牌方的青睐了，而且，一是可以给我们的创作者哈、啊、带来一些收入哈、啊，广告的收入，但是同时我们会发现哈、啊，就是小红书上面有大量的这种软广。还有硬广存在，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小红书的重度用户啊，我就觉得哎呀，如果都是广告的话，那我就不愿意看了，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测评的结果了。您对目前它的这个发展状态您怎么看呢？ 存在了将近10年啊，有7-8年了啊。对小红书呢， 它的这个发展呢，确实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特点和这个跟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早期的话，小红书主要是做社区，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分享这个美妆啊、海外购啊，它做这些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一些内容领域，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没有找到盈利模式的。那后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呢，你看它这个内容呢，就逐渐开始推而广之了，就不仅仅是美妆了，包括生活啊、旅游啊、美食啊等等啊，都有。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社区运营呢，相对来讲就比较成熟。比较成熟的过程中，您刚才提到的种草的逻辑，其实呢，这是在这个通过文章，那早期是通过文章，后来有视频，那现在还有直播了啊。通过文章的方法呢，就分享自己的心得。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在这方面可能认知不是很充分啊。我在节目前也咨询了一些女性朋友，就问问他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其实说到底呢，大家为什么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需要去了解一些测评呢？主要是因为美妆这个领域的相关产品啊，因为它呢需要呢先去了解它的特点特性，然后呢再去采购，它价格本身也不会特别便宜，所以大家一买呢，可能又担心呢，它会不会皮肤过敏啊，或者不适合自己啊，等等。那么通过这个博主的这种推广，那么这个测评，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就心中有数。但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他总得要找到一些变现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商业上的闭环。小红书当时的探索呢，是通过这个社区啊，往电商上靠。然后通过电商呢再获得收益啊，是这么一个考量。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社区到电商的这样一个闭环呢，到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小红书的这个探索呢，到目前为止仍然在路上，并不是说就已经呢板上钉钉。所以呢，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电商的这种攻击，他们电商是做从电商到社区的这样的模式探索，比如说淘宝的二楼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业务内容。那么会看起来呢，做的也比较难。直到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吧，大家可能都这个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网上购物的这个比例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小红书经过了2019年的整改呢，它这个日均的活跃用户的这个量也放了出来。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呢，这直播带货成为了它的一个新的卖点啊。因为原先呢，你做这个社区到电商的这个闭环的时候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看到了博主的介绍，往往呢就会去其他的平台去比价，然后才去消费。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小红书来讲的话呢，它这个流量带给这个平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输出啊，实际上它自己很难变现。但是直播就不一样，直播的话等于说在现场呢，消费者通过这个博主的介绍，然后呢有后边的这个购物链条，然后直接下单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形成了一个商业上的闭环，小红书呢再抽一些点吧，对吧？那个看的一些最近这方面呢没有最新的数据，年初的时候那个数据看呢，它这个转换率还是挺高的，销售额也不错，直播啊。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种草呢，我把它理解为几个阶段。这刚开始创业初期的他这个种草啊，更多的是分享这个博主的心得啊，所以呢他相当展现的是这个中层中高层白领的这个精致生活啊。那他那个种草呢，等于说他展现给你呢，你作为浏览者的话呢，自己去做判断。到了中期的这个种草呢，实际上就加入了电商链接，那有些消费者呢就直接可以从我这个种草文呢然后呢下单。现在的这个直播的这个方式呢，已经到了实时种草的逻辑了，现场看，现场喜欢，然后现场就产生消费冲动。所以呢，它这个离这个商业闭环呢已经越来越近，你能看得到啊，它这个广告收益啊，包括跟这个平台的分成啊，包括博主通过在小红书上呢发布文章，进行电商销售或者直播电商的过程中，这个收益啊也是明显出现了这种增长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局面呢，倒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把他的这个种草分成刚才我讲的所谓三个阶段来看的话，他应该说一呢越来越接地气，同时的话呢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这个市场的这种就是他这个量级的竞争过程中，他这个量级的里边还有一个有 B 站啊，年轻人比较多，然后的话呢日活也是在5-6千万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啊，虽然比不得那些一线的头部的，比如像抖音这样的这个日活量，但是呢，仍然是由于它很垂直嘛，所以它的用户的这个精准度比较高，那么产品方呢就比较愿意投放广告。 嗯，确实，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在一个博主他曾经透露给我哈，说一般现在有的品牌哈，比如说他想要在小红书这样的比较垂直的平台投放广告哈，他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会选10万以上粉丝的一些大博主，选30个来投放这个广告，另外呢他还要会选100个粉丝数在100以下的，就是我们说素人来投放他的广告，他现在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了，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大 V 那才是广告，也就是说有一些素人也会在小红书上接到这样的广告，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我们更加的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广告还是真心的一个推荐，这样的话反而让大家会产生一个，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分辨他到底是一个真种草还是一个真广告，那么我进而就选择那我就不看了，那我就少看，我少使用这样的软件或者 是平台。您说的这个啊，对，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之前看过一个小红书的一个报道啊，就讲了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广告泛滥。那小红书的应对方案是怎么做的呢？它是这么做的，就是它要求啊，这个博主呢在接到这个推广的时候呢，一定要报备。如果你不报备呢，一旦我被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给你定位了以后呢，我就可能会对你进行限流。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博主呢就会考量了。你到底是被限流风险大，还是说我搏一把呢，多获得一点广告收入、收广收入？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就是出现了稳定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要求啊，这些博主呢，原创性的这种分享的社区内容啊，原创内容啊，这个比例和你这个接的推广的这个比例啊，达到一个比例数。如果这个比例不达到呢，他就会在后台通知你说你这个要增加一些原创内容了，不能老接推广。这个比例呢，不同的博主不一样。我看到有1:4的，有1:7的，也就是说，有的是你接一条广告的话，你得做4条原创，然后有的是接一条广告要做7条原创，来改善这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这个满屏都是广告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啊，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小红书呢，从它的这个定位上来看啊，包括它，近期以来，它有那个人事变动啊，它那个电商部门这个结构也整合，包括也从外边挖了一些人，能够感觉得到呢，它在电商方面是想发力的，想形成它的尽快形成它的商业闭环。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小红书在社区运营层面上来似乎花的精力更大，也就是说，如果在局外看的话呢，在小红书层面上，电商和社区呢，它是把社区放在前头的，也就是说把这个内容啊还是放在前头的。因为这是他的创业的初衷，也是他的立身之本，也是他现在那比较垂直受得这个商家这个青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能不能吸引这个消费者在自己的平台上多逗留、多看内容啊，然后形成重度的这个用户呢？这里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比如内容的泛化，除了美妆以外，旅游啊、美食啊，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内容、生活的分享啊。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有效的调整好广告与原创之间的比例。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你的朋友那个商家，他选30个相对大一点的网红，然后再加上几十个、上百个这样的素人，这个呢都是很客气的了。我见过的版本有上来以后先发5万条、5万篇甚至10万篇广告文的这种都有啊，那些相对来讲大的品牌方。啊，当然，他可能不是说找5万个博主了，他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博主发5条，然后找10000个这样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已经形成了对一些头部品牌相对比较有实力，一年投放在一个媒体平台可能就上千万甚至数千万的这样的一些品牌方来讲的话，他可能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博主的这样一个矩阵，然后呢，让你方方面面在哪都能看得到啊。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怎么能够尽可能的让这些用户呢不要感觉到这个是被广告所骚扰。但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这个小红书因为它是一个内容创作，你得加上很多的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形成了所谓一个小红书养了10几万这个小说作者到小红书看故事的这样的一些调侃的这些提法啊。 对， 其实客观上来讲啊，您刚提到这个，作为一个平台来讲，它毕竟是商业的，它不是公益的。那么， 这个实现它的商业闭环是必不可少要走的事情。也就是说，广告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呢，怎么样拿捏好这个比例、这个分寸，让消费者呢既能够在里边看到喜欢自己喜欢的博主的内容分享，同时呢又能够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愉悦的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的产品的推广，我觉得这个呢是一方面是平台方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啊，包括他自身的理念来做，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也是跟这个不停的新的这种商业模式的探索有一定的关系。像最近的这个直播带货，虽然小红书起步比较晚，但是呢目前看这个数字还不错，从角度来讲的话也是拥抱这个新技术啊，拥抱一种新的业态啊，这个可能也会成为下一步小红书自己要探索的事儿，跟他的这个融资啊有很大的关系。就他这个融资里边谈的这个故事，貌似最近就在反复在讲这个直播带货的事儿。 对，说到这个直播带货这个事儿啊，确实小红书它的转化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用户啊，他其实在小红书尝试电商闭环之后啊，他虽然是他的重度用户，但是他只是看测评，他有的时候是搜索完了内容然后去其他的比如说像淘宝啊、京东啊等等电商平台或者是线下去消费下单，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位听友说的，他的那个商品管理的这个感觉会更好，然后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会在抖音的直播上面下单，因为抖音的直播往往它有的时候啊，它的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尤其是在这个粉丝数量特别大的这个主播的直播间里，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小红书面临的一个问题，它似乎在它的电商闭环这一块做的还是不如其他的一些平台，您觉得呢？ 是这个方面呢，其实有一个难点，就是小红书它这个起点本身不是做电商的，它以前呢曾经做过电商，做了一个叫有光宝系的一个小品牌，后来的话呢在被阿里这个投资之后呢，它那个电商那一块就给关掉了啊，所以的话呢但是它也没有说好像就一味的就依赖于阿里或者说依附于阿里，因为小红书也有腾讯的投资嘛啊，那可以看得出来呢，就它自身呢在于这个电商的探索层面上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在以前呢一直都没有特别突出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它这个电商呢好像是通过这个直播带货这个方法呢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验证，所以客观上来讲的话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观和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也是在培养和改变的过程中。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听众留言讲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就是当你在某一个电商平台上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消费习惯以后，你就通常不太愿意到别的地方去下单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你在小红书获得了相关的信息之后，你就会到你熟悉的电商平台上去进行比价和下单。那这种情况在什么时候改变了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三阶段，这个小红书这个社区电商的社交电商的这个第三阶段，就是说引入了直播带货。因为直播带货本身的话呢，它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价格优势，因为博主的话呢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是谈判的获得了来自于产品方的一个价格相对来讲的好的折扣，同时的话呢，由于在现场呢，他这个直播的过程中的话呢，对于产品本身的描述啊、测评啊，都加上他这种语言的配搭呀，更容易让消费者呢产生这种消费的冲动和意愿，那么这样的话形成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销售额的增长，这个里边的话其实就形成有望啊，我们说有望形成这种消费的闭环。那么其实呢，对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而言的话，那么常规的这种保守的或者说传统的这种消费逻辑，随着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出现，包括其他的一些新的业态的这种出现，它也慢慢的会形成新的适应和调整。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就以这个抖音为例哈，在抖音之前的话，它也是做内容输出。后来搞这个电商之后呢，我就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去在里边消费过。那我当时也出于一个兴趣爱好啊，买了一点尝试一下，好玩。后来就发现有几次体验还不错，那你就慢慢的觉得在那里下单也挺好。但我跟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啊，说抖音上可以买东西吗？我说对呀，但结果这个事情才仅仅过了半年，那很多人都在上面呢就有了消费的这种记录。我相信呢，小红书这个情况呢也很类似，就是说当大家呢大量的这个忠实的用户或者拥趸，他是通过小红书上获得测评信息，然后去其他平台下单，这个模式呢形成了被这个直播电商进行了这种调整和带动以后，那么他一旦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下单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那么他的下单的逻辑一定会逐渐的增加，然后形成闭环。那对于小红书而言的话呢，那么他的这种商业变现就变得越来越有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刚才讲的就是直播的带货，他这个起步比较晚，所以的话呢，没有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消费者尤其他的忠实的消费者呢，仍然在这个消费意愿的培养的过程中，或者说他的这个电商链路的这个培养的过程中，适应的过程中，那我们可能需要再一点时间。但是呢，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小红书并没有实现这个 IPO， 但是估值貌似啊，江湖传闻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应该看得出来就是投资机构或者他自身吧，运营商企业的运营者呢，对新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形成的这种商业闭环，他是比较自信的啊，可能数字会比较好看啊，数字比较好看，那么也吸引了这个投资机构那个积极的参与和关注。 嗯，确实。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也请教您一下，如果说小红书现在想要继续拉新，然后想要它的这个社群的月活的人数更多的话，其实会不会打破它的这个垂直度，就会使它的垂直度反而没有那么好，进而影响到它的整个社群的氛围呢？ 这个呢，就要参考一下 B 站了。B 站之前呢，有一个说，因为它跟 B 站呢，从这个日活数量是比较接近的哈。B 站的用户呢，年轻程度比它这个还要更年轻一点点。啊，那个小红书主要是都市白领啊，那么这里边的话能看得出来呢，就是 B 站其实曾经就实现过一个破圈的这个动作，最后获得了成功。因为你想啊，这个作为一个社区平台啊，那么它只要说内容输出的，那刚开始你在维护的时候，包括你的运营能力和运营条件不足以支撑多方面的这个内容来共同的去发布，那随着你的规模的增加，你的用户的这个数量的增加，当你要希望你的用户在你的平台上增加粘性啊，长时间的浏览，那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你就面临的就是说更广泛的选择。如果用户的话呢，你只做垂直美妆，那么自然就会导致，那么就是说关注垂直美妆的用户呢，继续粘性，其他的用户可能划了就走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小红书呢也在做一些类似于破圈的事，包括我们叫做内容的泛化，就是说除了美妆以外，也在做其他的这相关内容。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利弊共存，那么有可能会有一批的用户呢，会像您刚才讲的，就内容你不专注了，我可能就滑，我就关注度低了。但同时呢，我们要考虑到它能够通过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就像旅游购物啊，包括美食美妆啊等等，来做全方位的展现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呢，反而呢会吸引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比如说男性用户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小红书呢显然很典型，它的女性用户的比例比较高。那么如果说它的内容泛化了以后呢，有没有可能增加男性用户的比例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它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内容平台，小红书最早是做美妆起的，所以呢它的天然的它的女性的比例就比较高，女性用户比例高。但如果当它的男性的比例通过它的一系列的破圈运营增加了的情况下，因为男性也有很多的内容分享的需求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他的这个品牌方对于小红书的这个平台的关注度权重的增加，包括投放的增加，可能也会带来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可能是对小红书下一步需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好的，非常感谢郑总今天跟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嘞， 好，再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记者的采访，紧张及紧张，一顿隔板。